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那首先来进入今日新资讯。2017年的1月18号，江淮旗下全新的小型 SUV 润风 S2 正式上市。新车共搭载呢 1.3 升发动机的五款车型，它的售价区间是39800到59800。润风的 S2 mini 是一款定位于低于 S2 的小型 SUV， 前脸运用了江淮品牌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日前，奥迪官方正式公布了2017款奥迪的 A8L 在国内正式上市。新车将推出五种不同的动力，共设计七款车型，售价区间是879800到256800左右。2016年已过，不少车企已经公布了他们在2016年的成绩单。公布的2016年我国豪华车销量来看，一线豪华品牌奥迪、宝马、奔驰仍然稳居前三甲，捷豹、路虎、凯迪拉克、雷克萨斯领跑二线的豪华品牌在华销量。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品牌当中，美系的豪华品牌林肯的增幅最为惊人，达到了179.9%。相较其他排名未变的品牌，其有所变化的是，凯迪拉克从去年的第七名跃到第五名，雷克萨斯和沃尔沃则分别下降一位。日前，英国的汽车品牌的沃斯豪尔正式发布了全新的小型 SUV Crossland 官方图片。那新车采用了全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另外呢，作为沃斯豪尔的姐妹牌，欧宝也将推出全新的 Crossland 车型。全新的 Crossland 外观采用了最新的家族设计，前脸造型和 Mokka 相似，但新车的尺寸则稍小于 Mokka S。之前我们获悉，上汽乘用车的 MG 品牌旗下全新的 SUV 名爵 ZS 车型将于2月14号公布预售价，并正式的开启预售。据悉呢，该车定位于小型 SUV， 竞争对手瞄准本田缤智以及哈弗 H2 的车型。在动力方面，名爵的 ZS 将搭载上汽最新开发的 1.0T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资讯，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稍后马上回来。 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不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不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新秦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新秦车帮华丽的绽放，新秦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新秦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新秦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新秦车帮， 新秦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Hello， 大家好，欢迎在电波前准时的守候新星车帮。各位好，我是苏然。那我们今天呢节目是特别节目，我非常荣幸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于正美枫叶的副总经理于飞先生，以及来自于正美枫叶的市场部经理刘世军先生。我们请二位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正美枫叶汽车玻璃的于飞。 大家好，我是来自正美枫叶汽车玻璃的刘世军。 今天我们这个谈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有关于车主在路上行车和这个汽车玻璃息息相关的事情。大家首先要了解，就是关于这个正美枫叶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都能够提供一些怎么样的一些服务。 我们正美枫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呢，这是我们的全称。我们通常呢习惯称为正美枫叶汽车玻璃服务。那么我们这个企业呢，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目前呢，我们有14家的直属的连锁店。我们呢也是在这个汽车玻璃安装行业里的国内的首家上市企业，我们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那么主要呢，我们这个企业呢就是从事汽车玻璃的销售、安装、维修，包括现在的修补，还有汽车玻璃险的直赔。凡是您的汽车上跟那玻璃有关的，除了您的反光镜和大灯之外，都是我们能够给您提供服务的范畴。 全面而具体啊，可以给很多车主省去不少这个时间和心思。刚刚也有提到说正美枫叶是有14家的直属的连锁店，那具体的话，如果我一旦在路上出问题了，或者是我有这个汽车维修的这个欲望和需求，我该怎么联系呢？ 首先呢，我们有24小时的客服电话，店呢也是24小时，全年24小时服务的，这是一种联系的方式。还有呢，就是我们您可以 加入我们的正美枫叶的公众号。那么这个公众号您记住了之后呢，您点击关注，在这个公众号里边我们会随时的有一些活动啊，尤其是一些优惠活动的那个推送。稍后呢，我们的刘世军经理就会给大家介绍这优惠活动。再有呢，上边也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包括我们的这个各店的具体的地址。而且呢，我们还会给您发送位置，让您能够及时的找到我们， 也更直观和更有效。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微信上也会推送一些活动，就之前也提到说要这个更换前后挡玻璃，然后可以送这个贴膜，这个活动给我们来说一下，好多听众都比较关注。 是这样啊，我们正美枫叶的这次25周年庆的这个大店庆酬宾的活动呢，从开始到现在呢，一直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这个活动呢，一直要持续到2月28号。那么，这个活动呢，一共有3种的优惠方式。那么第一种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您更换前风挡或者后风挡。只要您是符合我们这个活动要求的，也就是说是在7座和含7座以下的小轿车，那么您到我们这儿来更换玻璃啊，前风挡或者后风挡，我们就给您的前风挡或者后风挡免费贴膜啊，1分钱都不收啊。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是您不换玻璃啊，只是单纯的到我们正美枫叶来贴膜的话呢，我们贴膜给您打7折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啊，对于您刚刚买的新车呀，或者说您的汽车玻璃啊从来就没有贴过膜，到我们这儿来贴膜的话，我们全场贴膜给您打5折啊，是这个3种优惠方式。 咱们这个优惠的力度还是挺大的哈，但是就眼看春节就要到了嘛，估计节目做完不几天春节就要来了，那在春节期间正美枫叶是否会闭店呢？如果在春节的时候这车玻璃出现问题该怎么办？ 是这样啊，我们正美枫叶呢25年来呢一直坚持着全年365天没有休息， 节假日都开门的，这样 节假日都开门，而且是24小时的服务。春节期间我们也是尤其是值班的啊，所以您的汽车玻璃在春节期间呢一旦出现了问题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 特别贴心哈。那大家呢如果有一些关于汽车玻璃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到星星车帮，关注节目并且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我们在以后的时候呢会把各位反馈的一些问题然后去询问二位专家，然后让他们来给我们解决一下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伤心，我只怕我自己。 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决定一步一步靠近。 你和我分不开。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枫叶啊，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行行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行行车帮华丽的绽放，行行车帮带来全新能量，行行车帮一缕温暖阳光，行行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Hello，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星星车帮，我是苏然。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了两位的特别嘉宾，是来自于正美枫叶的副总经理于飞先生，以及来自于正美枫叶的市场部经理刘世军先生。我们来二位先跟大家再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正美枫叶汽车玻璃的于飞。 大家好，我是来自正美枫叶汽车玻璃的刘世军。 嗯，已经算是老朋友了哈。二位来到我们节目，这是第二期了。在之前的时候，也有听众问一些关于汽车玻璃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个人也挺好奇的。他说他的玻璃是减速玻璃，后来换了之后呢，这玻璃就不减速了。这玻璃是假的吗？玻璃还有假的吗？ 是这样。首先呢，目前来讲啊，汽车玻璃它没有这个减速的这个功能。那么我们所谓的减速就感觉到有减速的这种感觉呢，实际是我们的视觉效果的一个错觉啊。那么在汽车玻璃和汽车在设计的时候呢，汽车玻璃与车身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呢，一个是降低这个风阻的系数，再有一点呢，就是说给您那个汽车呢在行驶过程当中有一种减速的感觉。 嗯， 那么真正给您这个有这个减速的感觉是这个错觉是怎么造成的呢？实际上是这个汽车玻璃的清晰度啊，它非常的高。那么清晰度高的情况下呢，您的视觉就不会造成疲劳。那么在这会儿呢，您看到的景物都很清晰。在这一点来讲，您就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减速的一种感觉。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开这车的时候，说我更换玻璃之后呢，说这玻璃怎么觉着不怎么减速了，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的一个作用， 可能是脏了 啊。再有呢，就是说这种减速的话，我们都学过这个物理里边有一个参照物， 嗯， 对吧？那么我们在高速上行驶的情况下，您两边的参照物没有或者离您很远，这会儿您的车速开到时速200，您都可能不会觉得特别快啊。当然咱不能超速行驶啊。那么如果您若是在三环路上， 您开到时速80，您就会觉得很快，因为参照物它往后移的速度离您很近。在这一点来讲，您这车辆在高速上行驶，您就感觉有一个减速的感觉。如果这车要放在乡村路上，很窄土路颠簸，然后两边都是树木，后移的速度会更快，那么这会儿您的车速开到40或50，您都会觉得特别快。 嗯， 所以说一块玻璃的这个质量好坏，它会给您这种减速或者不减速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这个汽车玻璃来讲没有减速的功能。所以说我们大家如果要是想更换汽车玻璃，您有这方面的需求，还是到这个专业的汽车玻璃店去，比如说您找到我们正美枫叶，我们会保质保量的给您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说这个减速玻璃啊，其实就是一个误导的概念。那这个汽车玻璃的清晰度本身是有差异的是吗？就根据汽车玻璃的质量的好坏。 对，这个如果它的清晰度不好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叫光畸变。 嗯， 那么这个光畸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它在玻璃生产这个原片的时候和、或者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一些杂质的进入，会导致这种光畸变。当然在玻璃生产的过程当中呢，现在呢这个工艺呢比较高了之后呢，厂家呢可能会啊每片的去检查啊，那么在过去生产的时候，它是抽检，比如说100片，一批次抽检一片，因为您检查多了之后会造成玻璃自身的划伤，因为它要通过设备、通过人去搬运。 抽检 啊，需要抽检。那么它允许它有1/1000的这种的质量的一些瑕疵。如果您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厂家啊，如果比如说在我们这儿更换。啊，那么我们会免费的给您提供，重新给您更换一块儿，啊，有质量的，产品呢，我们会返回厂家，是这样。 但这个玻璃本身就要再进行二次的拆卸了，还是要拆下来去？ 还是要拆卸，要重新更换一片。那么在正美枫叶更换玻璃呢，我们从厂家采购来的产品，我们自己要通过光畸变的检测，每片都要检测的。 那也就应该避免了这样的问题。 对。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他问的这个问题，他说他的这个玻璃啊，刚换完没几天就被这个石头子儿打碎了，是不是玻璃质量有问题？怎么这么脆？ 这个不是，首先说啊，这个不是玻璃质量的问题。 嗯。 对于汽车玻璃来讲啊，汽车玻璃它的作用来讲呢，它不但要挡风遮雨，还要起到车身的支撑啊，车框的支撑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玻璃在遇到撞击的时候它必须要碎，如果它很结实的话，它会伤到我们的乘客了。比如说您的一脚急刹车，您的脑袋撞在风挡上了，如果风挡要是不坏的话，我们的脑袋就得破了。 哦，是这样。 所以说遇到撞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前挡风玻璃遇到一定的撞击，它必须要碎，它所碎的目的呢就是对乘客的一种缓冲。 嗯， 一种缓冲。那么刚才这位听众说了，说石头子打过了之后，说我以前呢怎么就没碎，怎么更换完了之后就碎了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种风险呢是不可控的。我们在马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您被石头子儿击中的概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有的坏它就有的不坏，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它是跟您这个车辆行驶的速度，包括石头子儿它的质量、棱面和飞行的角度都有关系。假如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您的时速能达到100以上，如果是一个带尖儿的这种石头子儿，这个速度很有可能会把您的风挡击穿，那就不是打一个点了。如果您的时速在40公里行驶的情况下啊，那么是一个鹅卵石或者是一个比较软的、质量比较软的、带着沙粒的这种的打在您的风挡上，很有可能只落一个印儿或者就不会碎。所以说石头子儿击中您的风挡造成不同的这个破损，不同的这个质量、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角度会造成不同的破损，这跟玻璃的质量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像是一道特别复杂的物理题，而且碎和不碎还是挺随机的，就跟车本身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跟 对方 对跟汽车玻璃的 撞击的那个有问题。 嗯，对， 嗯，好，那各位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提问哈。其实，正美枫叶也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关于一些汽车上面，其实也有关于汽车玻璃一些保养维修的一些知识，上面也有发布吧。 也有，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正美枫叶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如果您一旦出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400-600-2763， 对，我们的热线电话。那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待会儿的时候再跟二位专家来一块儿分析一下，或者是来了解一下你汽车玻璃上的一些问题。

工作， 上工作， 上工作， 靠前程无忧。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还是我和双琴，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行情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行行车帮华丽的绽放，行行车帮带来全新能量，行行车帮一缕温暖阳光，行行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星星车帮。各位好，我是苏然。我们今天是请到了两位特别嘉宾，来自于正美枫叶的副总经理于飞先生，以及来自于正美枫叶的市场部的经理刘世军先生。我们请二位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正美枫叶汽车玻璃的于飞。 大家好，我是来自正美枫叶汽车玻璃的刘世军。 那正美枫叶呢，是一家专门致力于汽车玻璃的服务的公司。各位也可以在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包括在北京的一些14家实体店以及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待会儿我们再一一介绍给大家哈。首先来看一下一个听众的提问，他说他呢是一个大客车的司机，然后自己的风挡玻璃是有10厘米的裂痕，有什么办法修复或者是阻止继续裂下去吗？他说他自己这辆车100多万，刚刚跑了5万公里。 是这样啊，您的这种情况啊，修复啊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只能选择更换。那么如果您暂时确实没有时间更换的话呢，那么有一种办法啊，可以短期内啊阻止它继续再开裂下去。那么就是用我们专业的空心的钻头呢，在裂纹的顶端处啊打一个眼啊，把裂纹呢给它截住。但是呢这种情况啊只能是解燃眉之急，因为遇到这个现在天气很冷啊，冷热温差大了以后，您车里开暖风或者您高速行驶啊，风阻大了以后呢啊，裂纹呢会依然的会继续发展。这样呢您可以呢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0-2763，还是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把您就近的引导到我们的14家门店任何一家门店去啊，让我们的技师啊给您的玻璃处理一下啊，先简单的处理吧。不过我建议您呢，还是为了您的行车安全，抽时间呢尽早的更换玻璃。 他这个阻止它继续裂下去，就说用您刚刚那个方法，说打个口，然后让它防止继续裂的时间，随机的还是说有一定的时效性？ 这个东西不可控，因为刚才我说过，风阻大了以后啊，您高速行驶，风阻大了啊，温差大了以后，依然会继续开裂，毕竟玻璃已经是破损了。 跟这个外面的一些因素是有关。 对，还是 真的是 就是燃眉之急吧。 尽早修，尽早换。 对， 只能是换这个方式。 对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辆宝马车主。原装进口的宝马车的车主，他发现自己的这个玻璃是国产的，是怎么回事？这玻璃还有什么国产不国产的区分？ 是这样，就是说，咱们习惯上会理解为这个，进口车 是进口的玻璃，国产车呢是我们的国产玻璃、Made in China 国产哈、那么实际上来讲啊，这个一提到国产，尤其是汽车的机动车的配件，我们好多人会认为只要是国产，首先质量会有区别跟进口的，是吧，再有呢就是价格便宜啊。那么实际上这种也是一个理解的一个误区了。实际上我们现在中国的制造呢水平现在是很高了，就拿汽车玻璃来说，在90年代中期，我们的汽车玻璃生产的质量已经跟国外看齐了，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汽车玻璃的生产的水平不断的提高，现在的奔驰、宝马啊、像这德系的车、日系的车啊，包括一些沃尔沃的车，这些玻璃都在我们国内生产， 反倒是玻璃是出口、出口产品。 对，再有呢，像宾利车，我们都知道这种豪华级的车的玻璃也是在中国制造、中国生产。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随着这中国的制造业的生产呢，我们就不要再把过去的那种眼光放在说我国内的这个质量说是如何如何去评价它。那么再说一点呢，就是说你原车玻璃属于 OEM 产品，在行话里边，那么现在我们刚才那个车主说了，说我的宝马车是原装进口的，怎么我上边那个玻璃上边的这个编号一查询是中国制造，那么就告诉大家，这个中国制造就相当于它的产地变为中国了，啊，就是说原来这块玻璃是在欧洲生产啊，那么现在它的产地变到搬到中国来了，由中国来生产。那么 OEM 产品的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个产品生产出来之后要返回我们通常那汽车制造厂，我们叫主机厂，要去装车啊，要去装车。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生产完了之后，这块玻璃可能要运到德国，您的车是德国本土生产的，运到德国去装车，是这样。现在呢，我们国内的中国制造的汽车玻璃有相当一部分是销到国外，是给国外装车用，这是一点。再有一点，我们国内生产的就是决定汽车玻璃这个质量的好坏，首先是它的原片。我们国内的生产的汽车的玻璃的原片是非常棒的，而且要给国外的生产汽车玻璃运到国外，而且直接出口到国外，是这样。所以说您那个车原装的宝马的车的玻璃没错，产地是中国，但是它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原装玻璃，只是产地变为中国了。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中国制造汽车玻璃的水平已经是很先进了， 对， 在世界上已经技术非常成熟，甚至已经是领先，就跟好多电子产品一样，现在都在中国出口， 对， 出口出去然后再买回来， 对， 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今天特别的荣幸和开心哈，请到我们的二位嘉宾，来自于正美枫叶的两位专家，来跟大家解决了一些关于汽车玻璃上的一些困扰。我们还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关于如何联络，听了这么多，解决了很多困扰，如果真的遇到问题了，我们该怎么联络这个正美枫叶公司？三种方式，刚刚说 三种方式，对，第一个呢直接到我们的14家门店去，如果您找不到我们的门店也没有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正美枫叶的24小时的客服电话，400-600-2763，那么还有一种，您随时的关注我们正美枫叶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到正美枫叶这四个字，正确的正，美丽的美，丰收的丰，业绩的业，加入这个公众号以后，您加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正美枫叶的详细的介绍。 好的，非常的明晰和具体哈。那我们今天的新英车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在下期的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是否找到了梦的甘泉，将你的生活改变？你是否遇到了你的永远，不再碰孤单的边缘？我盼望你的愿望都能实现，而我的天国还在梦里边。 Say goodbye to the sunshineSay goodnight to the paradise， 我只能在梦中美丽的湖边徘徊，盼望你在日出前到来。 Say goodbye